咁呢两个咧就唔系一个确实嘅数字嚟嘅，而系咧我哋好多时候讲非常极之超级多嘅时候咧，我就会话 zillions or gazillions of something。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哋话一个朋友屋企有好多好多好多超级劲多书嘅，咁我可以话 he's got gazillions of books， 咁就系佢超级劲多书嘅意思。OK， 或者我哋 zillions 都得 ，zillion。如果你头先个句子咧，我系要加 s 嘅。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关伟喺度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咧林伟信同我哋倾倾嘅。林伟信你好。 系， 首先想请教咧，就系寻日咧，即系政府个方面咧就宣布咗啊，系一啲离开社区隔离设施嘅一啲嘅新标准嘅。咁主要就系咧，即系如果系一啲家居情况许可嘅人士咧，佢验出阳性之后七日冇病征，而且快速抗原测试呈阴性咧，就可以翻屋企，然后喺屋企咧逗留去到第十四日咧再做一个检测嘅。我想请问声，你点样去分析或者评议咧呢一个嘅方向咧？咁抗原检测呈阴性，我哋需唔需要考虑埋佢嘅 CT 值先至去做呢个放宽嘅安排咧？ 其实咧，我哋依家嗰个疫情系发展到一个即系非常之危急嘅地步啦，所以即系我自己觉得基本上就好似要做一个即系打仗咁样嘅模式咁样嘅状态，基本上，所以就。有啲即係我哋過往係收得比較緊嘅一啲即係包括佢啲出院嘅條件，可能呢個時候都真係要睇翻個風險管理。即係如果接受到風險唔係太高嘅時候，我哋都要即係要盡快嗰、那個病床要騰空翻，收一啲即係比較，因為講緊如果呢啲病人出唔到院嘅時候咧，一啲喺社區裏面有啲病毒量明顯高嘅人咧就入唔到去，咁所以就要咁樣去睇件事嚇。咁你話至於？喺单凭一个抗测阴性系咪一定安全咧？咁如果单凭一个抗原测试的，而且确系有机会咧，系会有一啲核酸检查仍然检测到，但系病毒量较低，但系仍然有传播力嘅，即系譬如讲紧系 C D 值，譬如话二十几至三十嗰啲，有时抗原检查其实的而且确侦测唔到呢批病人出嚟嘅。 嗯， 但系咧佢又未超过三十个，即系仲有相当嘅传播力。咁系有机会嘅。咁但系就如果呢个就系单一睇个抗原嘅标准啦。咁但系如果再加埋日数啊，即系过埋再加埋即系病人到底有冇病征，咁如果全部符合咧，咁嗰个即系安全系数又会高咗，就唔系单单讲抗原测试嘅结果咁简单，即系大家要明白，即系话病征开始，我哋知道其实个。傳播力喺五至七日之後就會即係減低咗好多，咁所以如果係抗原陰性，過咗七日以後，然後再加上係冇咗病徵病狀，即係如果你仲發緊燒或者係咳緊好明顯嘅嗰啲病徵仲差緊有肺炎咁就唔係符合嗰個條件嘅，咁所以如果全部符合曬咧，咁應該個安全系數都會係高嘅，即係你話係咪比起以往我哋做法係咪叫做寬鬆咗啲咧？咁當然係啦。 但我哋需唔需要考虑咧佢嘅 CT 值啊？嗱，因为根据即系另外一啲嘅专家所讲啦，抗原嘅测试咧，即系视乎唔同牌子啦。咁有啲咧系 CT 值三十以上咧，先至会验到咧抗原阴性；有啲咧 CT 值26咧都会验到咧抗原阴性嘅。咁我想问咧，其实譬如你头先讲冇病征系其中一个指标啦，但系譬如 CT 值去到26嘅时候，系唔系都系一个唔会咁容易传播人嘅一个咁样嘅数值咧？ 其实我啱啱都解释过，就系话有啲廿几至三十嗰啲咧，系啲有啲抗原检测，其实有机会检测唔到出嚟嘅。咁你话我就话系咪完全冇传播力咧？唔系嘅。咁但系就某程度上可能都要接受呢啲即系较低风险嘅病人咧，去即系出院喺屋企做嗰个嘅家居嘅隔离。因为依家喺家居隔离紧嗰啲咧，个病毒量即系依家未入到院嗰啲啊，讲紧个 CT 值系二十，即系可能系二十。五咁样举例，咁即系对比起依家即系一啲未出院嘅病人嚟讲，其实佢风险一定系高好多噶。 咁所以要去咁样去比较去睇啦。咁但係当然你话系咪即系廿几就冇传播率，即系唔系嘅。咁事实上就算你讲系咪超过咗30%，系咪100%一定冇传播率，其实都唔系嘅。只系话即系嗰个统计学上面或者嗰个比率又要多咁解。即系越高个 CT 值基本上个传播嗰个可能性就越低咁解咁啫。 咁至於有啲人咧，佢哋一路都冇入去嗰啲社區隔離措施或者醫院嘅，咁喺屋企嗰度一路等候，咁但系又過咗14日之後，佢嗰個陰性結果出嚟嘅時候，嗰度話點知道佢嗰個 CT 值有幾多？佢自己喺屋企未必知嘅噃。 係啊，呢個就未必知道嘅，咁就變咗就只能夠即係好似啱啱講啦，喺呢個打仗嘅模式啊，即係可以咁講，即係我哋依家係就唔係即係一般我哋之前即係譬如12月嗰個情況嚇，甚至1月頭都唔係咁樣做。依家我哋要即係首要即係當前急務係要將一啲即係病毒量高嘅病收咗入去一啲隔離嘅設施嗰度。咁如果隔離設施你要有位，就一定要騰空咗一啲即係風險較低嘅病人咯。咁所以即係嗰個一定係個概念係咁樣先可以做得到。所以就嗱，我哋翻一啲抗原測試，譬如你講14日之後，即係如果抗原測試有陰性，過咗咁長嘅時間咧，咁除非你本身係一啲譬如一啲免疫系統有缺失嘅人士，即係譬如你係有個癌症病患者，或者用緊化療。或者艾滋病患者，咁有機會的，而且個病毒可以殘留喺身體，或者存活複製病毒咧，係開佢好長嘅時期嘅。咁但係如果大部分如果唔係呢啲人士嘅話，因為好多時候呢種相關人士可能已經入咗院啦。咁如果你唔係呢啲相關人士咧，特別係較後生嘅，咁我哋預期你即係絕大部分情況之下，14日之內應該係可以將個病毒清除嚇。而我哋一啲數據見到啱提過，即係病發之後5至7日，其實嗰個傳播力係大減嘅嚇。即係事實上喺外國咧，其實已經用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即係用抗原去做一個即係指標啦。即係當然係大家明白。是这个不是100%是即是没有风险的。咁但是相对那个其他的未入到院的病人来讲呢，风险是一定是低很多。 另外林医生也想请教呢，就是关于全民检测的问题。因为以前呢即是特区政府他对于全民检测呢有一个的保留，就是因为个检测能力问题啦。咁但是现在呢就会是得到中央的支援的。咁特首就说如果是有所需的检测能力呢，全民检测呢会是一个考虑的方案。咁有一啲嘅即係同係有医疗背景嘅人士呢，佢哋就话係可以呢每个星期一次，总数呢3次嘅全民检测呢，咁就应该呢可以揾出大部分嘅感染者啦。咁甚至亦都有一啲嘅意见呢，就话其实当即係做咗呢个全民检测之后呢，就唔需要再做一啲嘅追踪嘅工作。你自己又点样分析，点样睇呢？ 我自己覺得全民檢測，因為即係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一個即係措施啦，咁係要相當時間去準備啦，咁所以即係依家講緊都可能仲有一個月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屬於即係遠水唔能夠救近火嘅一個措施嚟嘅。咁因為我哋講緊其實到時候即係如果個疫情係即係完全不受控，可能一個月之後即係都難以想像我哋其實有幾多係確診嘅數字啊，咁變咗其實就我覺得就全民即係檢測呢個係我哋點都要喺呢個時候點都要諗點樣做嘅，就算唔係即刻做到都，因為可能較後階段無論個疫情去到邊個階段咧，全民檢測佢應該會有個角色喺度，係因為譬如話到時我哋仲係個疫情好轉咗啦。譬如我哋仲想去即係唔能夠用個案追蹤嘅方式去揾啲即係潛在病患者社區嗰啲，咁我哋用即係全民檢測揾出嚟，咁但係都要時間去準備呢、這個即係功夫。咁至於咁其依家刻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未來呢個月咧，個疫情應該會即係再發展再變差都唔定。咁所以可能用其他方法去揾啲病者出嚟，即係追蹤的而且確係失效嘅。依家你基本上係。做唔到，冇办法噶啦，因为太多人系。 咁我好快想追问咧，需唔需要配合埋禁足啊？有专家就话，如果你唔禁足嘅话咧，等于你抹净笪地，又搵啲污糟鞋行入去。 我觉得操作上边系要即系考虑一啲即系类似禁足嘅一啲政策啦，即系到底香港系即系讲系点样禁足个程度啦，只系话即系某个程度上，我觉得系要有类似禁足，但系就系要睇下香港系点样做法，未必系完全100%禁足，但系可能只要进一步再限制嗰、那个大家人口嘅流动，先至会增加到个全民检测个效果。 好多谢晒你，林伟信医生。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屯門嘅建泰街，因為煤氣工程，建泰街去大興花園方向，近住屯門消防局一段嘅全線仍然係封閉，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改道指示。而喺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有強風措施，而家香港連接路嘅車速限制係降至每小時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先有一段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要同大家讲讲嘅。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石硖尾村美汇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会继续嘅。咁啊，关伟，不如我哋听听咧听众嘅一啲睇法啦。咁啊，你对于咧而家喺公立医院啊，点样去处理咁大量嘅病人，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我哋倾倾嘅私营医疗嘅体系又可以出到乜嘢嘅帮助嘅力量咧？有啲咩建议咧？都要打嚟18723111。有谭女士喺度，谭女士你好。 诶，你好啊，陈小姐啊，关生 你好。 其实咧，我就唔系想发表啲咩意见嘅，因为我自身咧而家咧就系喺个家居嗰度检疫噶。咁其实原来今朝咧先至发觉。咁因為衛生署有人又打電話俾我啦，咁樣其實之前講咧都成日都係叫我耐心喺屋企等候啊，你要注意啲乜嘢乜嘢，咁都有幾次佢哋打電話嚟嘅。咁樣咧，咁我想講咩咧？就係我其實七號咧，咁我收到 SMS 啦，咁我就係陽性確診嘅。咁我屋企除咗我啦，仲有兩個即係初小嘅小朋友都係確診嘅，係啦。咁就另外兩位咧，我個仔同埋一個印佣姐姐，就係暫時就冇事嘅，係啦。咁其實你諗下，由七號去到今日，咁都成幾多日啦？加埋埋 過咗十日啦，十一日啦。 係啦，咁我其實我前兩日咧，我就我哋做過嗰個快速測試啦，因為都親戚朋友幫手攞過嚟咁樣，咁我哋都呈曬陰性嘅啦，咁樣係啦。咁即係自覺咧，嗰個身體就冇咩嘢嘅，其實。即係如果根據尋日政府頒嗰、那個即係指引啦，即係咁我哋其實已經係好人好者噶咯喎。 即係過多三日咯，應該係因為14日之後再量度先測試先知。 係啦，咁 你今日11日啫。 係啦，唔好意思阻咗你啊，關生。 唔緊要。 咁我咧就攞咗即係嗰啲深喉唾液樽翻嚟，今朝都做咗嗰、那個即係深喉唾液嗰、那個即係樣本啦，咁就拎咗去嗰啲衛生署嘅。即係核下，咁就應該就4日就回翻嘅。咁呢個我都會耐心等待。但係咧問題就今朝嚟啦，咁就衛生署就打電話嚟啦，咁就講咁其實都會有車安排我哋入去竹篙灣啊，或者係醫院嗰度咧就做檢測嘅咁樣。 咁啊去做，咁喂，究竟係 隔離啦？你哋嗰啲就係嚇， 仲去做啊？已經其實成件事都完咗啦，都 end up 咗啦。咁而家仲驗咩鬼咧？係咪啊？係咪你咪即係揾政府嗰啲即係大家醫療人員嗰啲嚟搞咧？其實我諗都好多我呢一類嘅人士喺個社區啊。咁佢又唔係啊，因為根據咧。咁你就都要因為你要入去嘅，你如果唔入去咧，咁就變咗就係做唔到嗰、那個什麼嗰、那個檢測咩 解除隔離令、那個、解除隔離令，因為佢要有一個確切嘅結果咧，先至可以解除你嗰個隔離令嘅，係咪？ 但係蘇花佢哋從來冇人上過我門，冇人俾過嗰啲抗疫包啊！我打電話嗰時都問過，喂。我哋系咪有抗疫包啊？咁嗰啲職員就答冇噶，咁我話冇嘅咩？咁點解有啲係有嘅？咁佢話咁就唔清楚啊！佢話因為蘇花而家都冇嘅，咁我咪以為冇咯。咁佢就話咧，如果你要食物咧，社署就會提供到嘅。咁我真係以為原來有啲叫抗疫包嘅，其實係嘅。咁但係就冇人俾過我咯。 嗱，阿譚女士，我想問一問啦，即係你如果一開初你嘅講法咧，其實你唔單止係你一個係確診嘅，你應該仲有兩個嘅家庭成員係確診，係咪？ 係啦，冇錯。 咁我想問，係啦，兩個小朋友。咁我想問，即係而家根據你今日收到嘅資料咧，係咪話會接你哋三位入去啲社區隔離嘅設施，即係竹篙灣嗰度，然之後再做檢測咁樣，係咪啊？咁但係有冇話 係冇錯？最恐怖咧？佢就話咧，因為我冇嗰啲手帶啊，嗰啲什麼隔離令啊，冇嗰個指引，佢要由我今日當我係第一日啦。然之後咧，一路褪到我去三月五號，先叫做完，我呢件事完咁樣。哇！我唔係係嘛？你咁樣咪即係係咪笑話啊？點解要係咁樣啊？佢話因為我係冇嗰啲咩什麼令啊嗰啲喺個身上嗰啲，咁就做唔到嗰、那個解除嗰個位咁樣咯。 好多謝曬啊，譚女士都講咗佢嗰個情況。其實關偉，我諗呢個可能都係有待處理嘅一個問題，即係有啲嘅人士佢收到一個確診嘅消息，咁但係咧佢因為即係其他各種嘅原因啦，佢未能夠入到院嘅咁樣嚇，咁點樣去解除佢嗰個隔離令咧？呢、這個都係一個有待研究嘅問題。 其实有没有可能他第一次验的时候发觉他的 CT 值是都不是 很高下，所以即觉得他仍然需要隔离呢？ 这个就需要即是专家或者医管局再去解释了。电话旁边我们有听众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李先 生。其实我看回今次那个即是医院那方面呢，其实可不可以有些解决的方法呢？譬如说即是现在即是讲星期听日或者星期一开始都会很冻十度到。你叫啲病人咁样门口就真的很辛苦嘅。咁有方法就是譬如说可不可以好像啲军营嗰啲 shelter 呢，咁呢啲可以防风啦，第一。譬如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啲社区会堂嗰啲呢，你而家系 close 咗㗎嘛，起码俾佢哋入面有一个即挡风嘅地方，你都系入咗去，即就算而家喺医院门口嗰啲，你都系俾啲普通嘅药俾佢啫嘛，嗰啲即系要 take care 佢，唔需要做啲咩嘛。咁嗰啲方法可唔可以可行呢？同埋呢，譬如即系我会见到石岗咁，石岗嗰个军营或者九龙塘军营或者粉岭军营，好多空旷地方㗎嘛。佢點解唔可以即係解放軍？我有時要求你幫手協助，佢要幫手噶嘛？係咪我哋特區政府唔可以要求幫手咧？係可以做得噶嘛？你可以要求，譬如你石崗軍營幾棟大廈喺度，都真係老話講有幾多解放駐港解放軍喺度啊？你可以利用嗰啲地方空曠地方俾啲病人喺度住啊！即諸如此類嘅，即我覺得啲係可行嘅嘢嚟嘅。點解即我見唔到你有啲咁嘅 action 做啲咁嘅嘢咧？ 好多謝曬啊，李先生都係講緊一啲嘅空間啦、設施啦。咁不過其實除咗空間同設施之外啦，關偉另外都要有足夠嘅人手咧，先至處理到相關嘅工作嘅嚇。 冇錯，其實醫院嗰方面其實就喺度諗，佢哋雖然喺門口等係個環境唔係好好，但係起碼咧有咩事可以有啲醫護人員嚟照顧到佢哋。如果嚟個离开个地方太远咧，佢哋可能兼顾方面就有好大问题。 当然而家个情况系唔理想嘅，咁不过医管局都话咧，佢哋会系尽量咧，希望可以安排到啲病人咧，尽快安排到啲病人咧，而入去一啲室内嘅设施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再讲一讲咧，系另外嘅一啲话题啊。咁因为咧根据即系之前医管局嘅呼吁啦，咁佢就话咧，有一啲有安老院舍咧系拒绝接收一啲合适出院嘅长者，亦都呼吁咧啲安老院舍 嘅营运者咧就接翻呢啲嘅长者翻去，咁但系亦都有啲嘅安老院舍咧就话即系佢哋欠缺一啲嘅保护装备咧，对于佢哋嚟讲亦都系一个两难嘅状态嚟噶。休息一阵，一八七二三一翻嚟再继续同大家有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 经典广播剧《施公案之一》，学士之元神， 本官两袖清风，又点可以不敢襟受之？ 欧聪 做过仓场总督，有乜嘢可以一展大人嘅奇才？ 陈炳球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施公案之一》，学士之元神，2月19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Hong Kong ma COVID-19 ko awastha nikai tez rup ma bardai gayeko cha. Dherai ayatit case haru ka karan atyadhik prasaran yoga Omicron variant hamro samuday ma phailieko cha. Ra maun prasaran shrinkhala samuday ma pahile nai awasthit huna sakcha. हङकङ अहिले ठूलो प्रकोपको जोखिमको सामना गरिरहेको छ। तपाईहरूलाई दृढतापूर्वक हामी सम्झाउन चाहन्छौँ, सामाजिक दूरीका उपायहरू पा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अनिवार्य परीक्षण सूचनाहरू अनुसार परीक्षणहरू सञ्चा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र सकेसम्म चाँडो COVID-19 खोप लगाउनुहोस्। कृपया माथिको स्वास्थ्य सल्लाहलाई आफ्नो प्रियजन साथीहरू र सहकर्मीहरूसँग व्यापक रूपमा फैलाउनुहोस्। COVID-19 र खोपबारे थप जानकारी को लागि कृपया निम्न वेबसाइटमा जानुहोस्, www.coronavirus.gov.hk। जातीय भाषाहरू नेपाली, हिन्दी, उर्दू, पन्जाबीमा सहायताको लागि तपाईँले स्वास्थ्य विभागद्वारा कमिसन गरिएको जातीय अल्पसङ्ख्यकहरूको लागि COVID-19 रोकथाम स्वास्थ्य प्रबन्धन परियोजनाको हटलाइनमा 2344-3532 र वाट्सएप 5964-6756 मा सम्पर्क गर्न सक्नुहुन्छ। एक बा सिंह एक फन लेख लाइन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㗎，喺度亦都有一個預告啦。六點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將會會見傳媒，屆時香港電台第一台會為大家直播嘅。嗱咁啊，關偉啊，其實咧過去即係大家都會關注啦，就係安老院舍咧爆疫嘅情況，因為都個影響會係相當之大嘅嚇，始終老人家咧嘅身體係比較弱啦。咁嗱，而家咧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醫管局就話有一啲嘅院舍咧。送啲长者去到急症室之后咧，即使医生评估个长者咧系适合咧翻去院舍咧，佢哋都唔愿意去接翻佢，就呼吁咧院舍以大局为重咧，唔好拒收啲长者。咁但系安老业界就话咧，即系虽然有唔少院舍院友嘅快速测试啊系验出阳性，咁但系咧佢哋都忧虑会引起院舍嘅爆发，因为咧考虑到院舍嘅空间同埋始终咧安老院舍入边咧。会比较多体弱的长者。 另外他们长者的接种率呢是在不同这个年龄群里面是最低的，可以说是。那变了这里又是令到人担心呢，他们大家互相感染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咁究竟咧點樣處理呢個狀態咧？一方面啦，喺醫院嗰方面啦嘅即係病床咧都相當之爆滿啦，設施亦都不足。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安老院舍又有佢嘅顧慮。1872311點樣處理咧？打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我哋係請嚟咧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嘅，陳志玉你好。 陈生， 系两位主持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你所了解到有啲嘅老人家话医院可以俾佢翻去，但系院舍唔收佢哋嘅状态系点样嘅咧？ 就而家嚟讲，喺安老院舍就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即系接种疫苗嗰个比例系相当多多嘅。而呢班老人家其实都系极高风险嘅一啲好体弱嘅老人家， 系。 咁好多时我哋都希望即係如果进入安老院舍嘅一啲返院舍嘅一啲长者啦，或者係新入住嘅长者，要確保佢哋入院舍之前起码佢冇感染到个病毒嘅，即係譬如医院出院嘅病人，如果佢出院之前都做咗一个检测先返去院舍呢，呢个係绝对冇问题嘅，即係院舍亦都应该即係尽快收納俾啲長者去繼續照顧嘅，但我哋最擔心嘅一個情況咧，就話係安老院舍入邊咧，如果係有一啲病毒感染傳播嘅話咧，其實會造成一個災難性嘅，我諗係可以摧毀成個我哋嘅醫療系統嘅，因為有幾萬人住喺安老院舍入邊，大家都知道係極需要即係呢個支援嘅。而我哋亦都希望喺而家咁艱難嘅情況底下嚟講咧，醫療嘅系統咧係應該可以支援同埋幫手去控制安老院舍嗰個疫情，唔好令到佢蔓延嘅。因為而家去到今日為止，已經係有150間嘅院舍咧，已經係有職員或者長者咧係感染到呢個病毒，而有唔少嘅安老院舍收納咗一啲檢測咗之後係陽性嘅，或者確診係即係感染病毒嘅人咧，喺院舍入邊咧，目前已經係接受緊一個照顧嘅喺院舍入邊。咁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高風險嘅一個狀態。我哋收到醫管局嗰邊嘅通知啦，佢出咗一個新嘅指引。呢一個新嘅指引咧，就係一刀切咧，就話所有嘅安老院舍，如果係有一啲初步確診或者確診嘅老人家，如果佢係冇一啲嚴重嘅病徵，譬如發高燒啊、呼吸困難啊等等嘅情況嘅話咧，就應該俾佢喺安老院舍入邊咧繼續住，就唔好送去醫院咁樣。咁我哋會好擔心呢個情況咧，就話唔係間間安老院舍咧，其實都可以即係處理到一啲有傳染病嘅一啲長者咧喺院舍入邊即係逗留嘅，因為佢個爆發咧係一發不可收拾嘅。事實上已經係有唔少嘅院舍，佢最初確診係兩三個老人家，而家去到十幾個、二十幾個，即係已經係存在咗呢個咁樣嘅情況，咁呢個係令咗大家好擔心嘅，因為你院舍嗰個設施裝備、人力資源咧，其實都唔具備去照顧一啲有傳染性好高嘅病人嘅一個地方，咁呢一個咧係對業界構成一個好大嘅壓力。 嗱，咁但系陈志玉啊，其实因为即系医院嗰度咧都有佢哋自己嘅难处啦，咁你都见到咧，而家其实都有大量嘅病人咧喺医院门外啊，即系等候系可以入到院啦，或者系做一啲进一步嘅治疗啦。咁即系其实佢哋咧都有佢哋嘅为难之处嘅。其实我想请问声咧，譬如医管局嗰方面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帮到你哋嘅咧？即系譬如。如果佢嘅講法都係話可以有一啲嘅外展嘅醫療隊去支援院舍嘅時候，咁呢個會唔會係令到你哋比較安心接翻啲長者翻去咧？ 外展嘅醫療隊咧，可以提供到一啲支援俾院舍，即係有啲老人家，譬如喺處理上邊啊、醫療上邊啊嗰個援助，咁呢個對安老院舍係有一定嗰個幫助嘅。但我哋比较关注嗰个问题咧，就话喺安老院舍入边咧，而家面对紧嘅呢一波疫情咧，有咁多嘅职员，每一日都系即系有职员翻唔到工，因为佢可能系验咗出嚟系阳性，已经系唔翻得工噶啦。咁你每一日都有大批嘅职员咧，系因为呢个情况咧翻唔到工嘅情况，院舍要去照顾。其他嘅老人家嚟讲咧，其中一个首要嘅工作就话，我哋点样去令到冇受感染嘅老人家佢嗰个安全？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大嘅责任，因为屋企人咧就教个老人家喺院舍入边照顾咧。如果屋企人系知道跟院舍原来同时照顾紧一啲高度传染病嘅病人喺院舍入边逗留咧，我谂对家人嚟讲咧都系会。非常憂心嘅一件事，喺咁嘅狀態底下，咁所以就我哋都希望就話，即係喺處理上邊嚟講咧，應該係要加快去即係揾到一啲可以 安排到一啲確診或者懷疑確診嘅人咧，集中去做一個照顧比較好啲嘅。原本安老院舍咧有，如果係有啲密切嘅接觸者咧，佢會送去檢疫中心，但係而家嚟講咧都唔會送去檢疫中心噶啦。而家如果有啲密切嘅接觸者咧，就會留喺原址去檢疫嘅。咁呢個已經係比原本院舍要做嘅嘢咧，係更加要做多一步啦。即係你原本咧就冇做呢個檢疫噶嘛，但係而家唔得啦，因為就算有一啲密切接觸者咧，都喺院舍入邊，即係做月子檢疫。咁呢個我哋都覺得應該去幫手醫療系統咧，去照顧一啲需要檢疫嘅人士嗰個照顧嘅安排。但係當呢一班人當中驗到有陽性嘅話咧，如果繼陽佢哋喺院舍入邊嚟講咧，我哋擔心就係個風險咯。咁呢個風險嚟講咧，如果係爆發嘅話咧，我哋擔心係會死好多人，因為你知道喺疫苗接種率咁低嘅情況底下咧，老人家感染完之後咧，佢好可能係好短嘅時間入邊一個健康急轉直下，咁呢個咧對老人家嚟講咧係非常危險嘅一件事。 係啊，阿陳生，咁你覺得如果而家強行咁樣嘅同嗰啲長者接種疫苗？是不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呢？因为根据政府的数字讲，现在安老院舍里面六万几个长者只有23%是打了针的。 其实政府都处理緊呢个加快接种疫苗嗰个安排，而业界都即刻係逐做緊一啲配合嘅。因为我哋而家其实係帮一啲未接种疫苗嘅长者接种疫苗呢，都係分分夺秒咁样去处理。即係除咗公营医疗系统嘅医护帮手之外呢，如果私营医疗系统有人帮手，我哋都希望尽量可以伸出援手帮啲长者去接种疫苗。如果佢係接种咗疫苗嘅话呢，起码我哋会比较安心， 冇错。 就话万一佢哋感染到嘅话咧，嗰个死亡率、重症嘅机会会相对少几十倍啊嘛。 咁即系接种疫苗系一样啦。咁但系因为要等疫苗咧喺体内产生呢个抵御嘅能力咧，都要一啲嘅时间噶。咁但系譬如你头先讲到有啲系院舍嘅环境，其实究竟有几多嘅院舍佢可以系有一啲嘅即系空间咧系间开咗咧，接收翻呢啲病症轻微嘅老人家喺度，即系会唔会其实都本身有一啲院舍喺度，即系唔一定系全部院舍都话系一间嘅大房系唔适合咧，可以俾呢啲有病症嘅老人家咧留喺度咧？ 絕大部分安老院舍嗰個環境嘅設計啦，佢係因為要即係嗰個通風啊，都係一啲比較開放式嘅設計嘅，就譬如一啲大房啊，或者係一啲就算單人房都好啦，佢個間隔咧其實都唔係一個獨立房間嘅間隔嘅，咁所以院舍本身嗰個環境咧，其實係唔適宜去處理一啲即係傳染病嘅一啲病人喺院舍入边，因为你知道 Omicron 嘅病毒其实系可以空气传播嘅。当有任何嘅人即系感染到嘅话咧，佢个传播速度系好快噶嘛，系咪？咁如果我哋冇及时去压制呢个感染传染病喺院舍入边去传播嘅话咧，你其实最终个结果系会令到更加多人，原本好少人可以需要用医院嘅病床，但系变成更多人需要用医院嘅病床，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大家都唔想见到嘅情况。 好啊，多谢晒你，陈志玉啊，陈志玉咧系呢个安老服务协会嘅，咁当然对佢哋嚟讲亦都有另外一个难度啦。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龙翔道近油池湾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港是面对两年抗疫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可以说是形势危急，所以在公共卫生和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特区政府必须要集中力量应对这个疫情，不应该分心，亦都不容有失。这个亦都是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的重要指示精神，即是说我们需要把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不是第一次因为新冠疫情呢在特区是需要押后选举。在2020年7月底，当时香港是面对第三波的疫情，同样是通过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引用紧急条例，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日由当时原先的2020年9月6日押后了一年。当时每日的个案高峰是在我宣布这个决定的前一天，即是2020年的7月30日是149宗，而且当时大半呢都是或者一半呢都是输入的个案。但是今日第五波的疫情在农历新年之后是急速地恶化，个案是几何级地上升，昨日呢就是破纪录的6116宗，而且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的个案。就以二月的第一日到第十六日，即是二月头的十六日，我们一共是录得15139宗确诊个案，这个已经是差不多之前两年抗疫期间累积的总数，而且亦都是大大超过了特区政府在抗疫链每一个环节的应对能力。这个是今日面对疫情的严重性和紧急性。此外，办一场公众的选举呢，儘管只是涉及1462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投票，但是這個選舉本身呢亦都會帶來一定的公共衛生的風險的。此外，由於各類的社交距離的措施的限制，所以凡是涉及行政長官這個這麼重要憲制地位首長的選舉呢，在社交距離限制之下，候選人將沒有辦法正常地去進行參選的工作，包括跟選委的成員會面去爭取提名和支持，也都包括跟公眾交代他的政綱和抱負，也都包括跟傳媒互動回答大家的問題等。所以某程度上是削弱了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對於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呢亦都會帶來一些影響的。跟住我想交代一下，要押後行政長官的選舉有沒有現行的法例可以用。其實這條題目在押後立法會選舉呢都答過的了，不過當然是兩條不同的法例，一條是立法會的條例，立法會的條例，這條是行政長官選舉的條例。按住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第二十一款，即是第21(1)(1)，如果在投票開始之前，選舉管理委員會認為投票是相當可能會危害公共健康，就可以押後那個投票，但是只能夠延遲14日。咁所以明顯是不能夠滿足我哋而家因為疫情是需要押後這個選舉的要求，因為無論我們多努力，看來疫情並不會在短短的兩個禮拜之後是消減的。選舉委員會當然亦都可以再次行使它的權力，再另一個14天的不停的押後， 但是这一种的不停的行使权力去押后呢，将会引起这一场这么重要选举的不确定的因素，亦都不应该用在这一场的行政长官选举的上面。第二个条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在提名期结束的时候呢是没有候选人，咁咧法例咧就話可以喺終止日，即係呢個提名期結束嗰日起計42天之後，重新去進行呢個選舉嘅程序。但如果係依賴呢個做法咧，佢係一個非常之被動嘅做法，就係要睇下喺14天嘅提名期有冇人可以攞到提名咧嚟到係參選，同樣係會為呢一場咁重要嘅選舉咧帶嚟咗不確定性。所以並不是可以援引的法律。好啦，咁退跟住我哋咧就要係考慮引用呢條緊急條例。引用緊急條例喺呢一次嘅狀況咧，理據係相當充分嘅。第一，正如我頭先嘅分析啦，毫無疑問，香港目前係正處於非常之危急嘅情況，因為同樣以新冠疫情為考慮而押後了立法會當年的選舉，和今日都是因為新冠疫情，但兩者的情況是可以說是有幾十倍之分別。今日我們每天都是過千宗甚至數千宗的確診的個案，而且看來是尚未見頂的。第二個充分的理據就是根本沒有現行的法律可以用來切實執行這一種押後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日的目標。第三，當然因為上一次我們押後立法會的選舉投票日同樣都是引用這條緊急條例的，所以今次也是因為疫情，所以說是做法是相當一致的。至於引用緊急條例去進行這些工作，其實在法庭已經作出多次的裁決了，最近一次咧係2020年12月21日，由終審法院作出嘅裁決咧，係認為亦都係確定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喺緊急同埋危害公安嘅情況之下可以引用權力，而且呢個權力咧係既廣泛係既寬廣，而且係有彈性嚇。咁所以引用緊急條例去推遲呢個選舉咧，係有充分嘅理據同埋法律嘅基礎嘅。跟住要同大家交代一下，咁如果係要押後呢、這個選舉嘅投票日，應該押後到乜嘢嘅時候呢？我哋考慮嘅有三個嘅因素。第一個當然係疫情嘅發展，第二個係政府換屆嘅工作上嘅需要，第三係選舉係有一啲原則性嘅規定嘅。我先講疫情。而家我哋嘅研判，包括好多專家嘅睇法咧，今日雖然已經係幾何式嘅爆發，上升嘅數字嘅上升咧，亦都係令人好擔心，但係可能係未見頂嘅。我知道今日嘅數字咧，可能就係3000多宗，但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啊，相信係未見頂嘅啊。咁喺中央嘅全力支持之下，特區政府會加大力度去採取各方面的措施，包括我們已經製造方案，一個全民的強制檢測，但這些工作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發揮它的效能。我們現在估計起碼要有2-3個月才能夠令這個疫情穩定下來。大家如果要可以睇翻咧，參考以往第四波嘅疫情嘅時候咧，都係延續咗一段時間嘅。第二個因素咧，就係政府換屆嘅需要，因為選出嚟嘅後任行政長官咧，佢仲要經過一個程序，由中央去任命。中央任命咗呢一位後任行政長官，佢就要去進行籌組班子嘅工作。每一位屬於主要官員嘅後任嘅班子咧，本身又要經過一個委任嘅程序，咁先至能夠喺新政府7月1日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宣誓就職。咁所以我哋亦都要必須要考慮 为后任的行政长官呢去保留一定给他做这些工作的时间。第三个因素呢是选举的原则。在我们主体法例里面呢，对于一场选举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去达至它是公平公正。咁喺選舉原則裏面咧，有兩個大嘅要素。第一咧就係個提名期，提名期係唔應該少過14天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一般我認為係一個競選期啦，即係當提名期完結咗到投票日中間嗰段日子咧，就係俾候選人咧去做競選嘅工作。咁嗰個咧亦都係需要有21天嘅。即係呢個14天同埋21天咧，係現行選舉裏邊一啲幾原則性嘅規定，嚟到確保呢場選舉咧係公平公正。咁啊，前者一個提名期當然係俾佢爭取提名啦，尤其是今次行政長官選舉咧係增加到要攞188個提名，係5個界別咧都係需要有一定嘅提名票啦。後者嘅21天咧係俾佢進行呢個競選嘅活動。面向不但止呢1460多位嘅選民，亦都要面向社會大眾。不過當然嘅大前提咧，就係呢次嘅押後咧，係不會超越現屆政府嘅任期。換句話說咧，係需要喺2022年6月30日之前咧，係進行呢個選舉嘅投票。考慮了上述因素之後，行政會議剛才是同意新的選舉投票日是5月8日星期日，新的選舉提名期是4月3日到4月16日。所以你從這兩組日子就可以看到，我們仍然是預留了14天作為選舉的提名期，仍然是有21天，即是由4月16日到5月8日的投票日是有21天可以進行這個競選的工作。我們跟著的後續工作就是會由行政會議盡快去制定這一條的規例。規例一經行政會議通過就會即時生效，然後就交給立法會作一個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這個規例的內容其實是簡單的，只是撤銷了早前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指明了的3月27日為投票日，就改由5月8日來到取代。所有的選舉的程序都以這個新的日子為基礎的。這個規例亦都會同樣撤銷由總選舉事務主任早前就著這個提名期同埋其他有關程序上提交表格地點等等而作出嘅公告。最後我想講咧，呢一次亦都係一個艱難嘅決定，因為涉及咧係一個行政長官嘅選舉。但係我完全係認為咧，我哋今次經過行政會議嘅同意，去引用緊急法嚟到去押後呢個選舉，係符合現在香港的實際的情況，亦都是符合公眾的利益的。看看大家有什麼提問。 是，現在是提問時間，想提問的記者朋友請先舉手，叫到你的時候請講出你代表的傳媒機構名稱，然後用我們給你的麥克風去發問的。前排白色衫各位男記者。 是，特首你好，友善的。首先想問回，就是其實一年前你都說過，一年前其實已經押後過一次立法會選舉，當時就是得149宗確診，但現在幾千， 對不起我聽不到， 不好意思， 你煩了， 特首大聲一點。 特首你好，友善。首先想問回，就是一年前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得149宗確診，來到現在是幾千宗確診的時候，就都是決定押後特首選舉。現在回望回，會不會覺得其實當時是不應該押後立法會選舉，應該是如期舉行呢？咁係啦，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想問翻，即係人大常委啦，譚耀宗其實都有建議過，即係去延長咧3個月咁樣，或者甚至更加長啦咁樣。其實依家去睇翻，即係可能疫情啱啱講到，可能要2-3個月，甚至係更加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平息到。點解唔再去押後長啲嘅時間咧？咁樣係啦。咁第三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呢一個決定係。 是来自政府内决定啊，还是会不会有当中有请示过中央，有没有考虑过即可能自己连任啊嗰啲选情的问题呢？唔该。 一阵间各位提问，请稍微大声啲，因为我最近听嘢唔系听得好清楚吓。三个问题，第一咧就系、是、唔系旧年，系前年吓。2020年咧系7月31日咧，我系公布系需要将当年2020年9月6日嘅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将佢押后一年。而当时同而家唔同咧，其实已经进入咗提名期噶啦。7月31日咧系一个最后嘅提名期一日，所以当时我都喺同样呢个场合讲咧，一个非常之艰难嘅决定，因为有人已经交咗提名表格，但系。整個七月在公佈之前咧，個禮拜都是超過100宗啊！如果你話誒而家有1000宗，所以當時100宗唔使驚。但是當時在第三波之前咧，我哋都未見過呢些數字，係咪啊？亦都冇人能夠好似一個先知咁知道呢個140多宗咧就係見頂啦。等於我今日都唔夠膽同大家講，昨天嘅6000多宗咧已經係見頂啦啊！咁但係以公共衛生嚟到考慮咧，當日亦都係一個有理有據嘅決定。尤其是如果你翻查翻我當日咧，係花咗好多時間去解釋一場咁規模龐大嘅立法會選舉，涉及400萬選民、600多個投票站、30000多個工作人員，根本冇可能可以控制到嗰個病毒嘅感染。而當時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地方咧係延遲咗佢哋應該舉行嘅選舉，咁所以從翻嗰個當時嘅現實情況嚟到睇咧，仍然係一個正確嘅決定。第二個問題就係點解唔延長啲？其實我頭先都解咗噶啦。喺選擇另一個新嘅選舉投票日，我哋有三個因素要考慮嚇。當然，三個因素係會有啲矛盾嘅，譬如從疫情嘅考慮。我梗係希望我哋多啲時間可以壓抑呢一次嘅疫情，所以我頭先都係好坦白講，從我哋而家做嘅工作咧，譬如我哋就認為2到3個月可能係好啲嚇，但事實上今次嘅押後並冇俾到我哋有2到3個月，因為4月3日咧又開始提名啦，5月8日咧就係又要投票啦，大概6個禮拜到。咁點解咁樣飲咧？即係一來，我哋會繼續好努力咁去壓抑呢個疫情，希望爭取喺最短嘅時間，喺中央嘅大力支持之下咧，可以將佢控制到一個穩定嘅局面。但係呢度就有第二個同埋第三個因素。第二個因素就係都要為後任嘅行政長官預留一啲籌備嘅工作嘅時間，係嘛？佢如果喺5月8日選出嚟咧，我覺得都有接近2個月。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時間來到組班，因為對於後任行政長官，我有親身經驗，其實在那段時間由選了出來，中央任命了成為後任行政長官，到宣誓就任，最重要的工作是組班。其他的工作，譬如你說即是籌備那個儀式啊、典禮啊，甚至領導人訪港啊，都是現屆政府做。咁所以行政長官主要咧就係用一段時間咧嚟組成佢嘅班子，然後交俾中央咧嚟到作出呢個任命。咁所以5月8日如果成功可以進行咧，佢都仲有成接近2個月，即係距離6月30日咧仲有2個月咧可以做呢個工作。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可以接受嘅方案。第三個因素咧就係我哋唔想去壓縮曬喺一場公平公正選舉一般有嘅原則規定。就係起碼有14日係俾人提名，有21日喺提名結束之後去投票，即係話嗰個競選期啦。咁所以呢一套日子咧係保留曬嗰啲原則，我哋係完全遵循翻喺選舉裏邊嗰啲重要嘅原則嘅規定，就係咁樣咧，就係揾到呢一套日子出嚟嚇。好啦，第三個問題咧就係中央嘅角色啦嚇。我作為向中央和香港相負責的行政長官，我是需要按住基本法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所以凡是香港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行政長官都是要作出一個匯報， 呢四年幾以嚟咧，我想我匯報嘅機會係特別多嘅，因為香港實在發生咗好多事。咁而且特別針對選舉咧，就唔係單單係一個籠統嘅匯報，因為大家記得喺2021年3月11日就通過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嘅決定。這個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定，這個決定裡面的第八段就是這樣說的，他說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安排和選舉組織等有關重要情況及時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所以回答你的問題，這次特區政府是認為需要押後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我是已經向中央作出這個報告，亦都是得到中央的同意。多謝。 是第二位記者，後排中間那位男記者，藍色考了那個。 Hi, Mrs. Lam from RTHK。 我是香港电台的林太，你上个星期就说看不到有需要是押后这个特首选举，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的立场改变呢？是不是因为习主席讲到就是说现在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去控疫呢？另外有没有任何机会是政府可能要再进一步押后这个选举呢？即是如果在五月初的时候个病毒还是很严重，那你是不是乐观新任的特首呢？是不是可以预期7月1号上任呢？咁如果係延遲而家呢一任政府，會唔會係其中一個選項呢？你有冇打算呢就係參與特首選舉呢？最後呢就係關於一個新聞呢，就係話係全民檢疫或者甚至封城，你覺得有幾大機會呢政府係會進行呢係全民強制檢疫同埋封城呢？咁如果係全面嘅封城係需要啦，咁需要幾長時間同埋會係執行幾耐嘅呢？多謝。三個問題嚇，咁咧就係你講到咧，就係我改變咗我嘅立場啊，咁我就想咧提醒我自己嚇。我咧就係喺之前嘅情形裏邊咧係講過啲乜嘢，咁其實咧傳媒咧都係問咗我依一個問題幾次嘅，咁差唔多每一次裏邊咧我都講咧。在現在，因為這個疫情狀況是改變得非常快的，沒有人可以給到一個絕對的保證是下一日或者之後那一日又會發生什麼事。所以如果我是請你看回我之前英文一個問題的答案，是2月15日的時候我是答到的，有一個記者問的問題，我就說在這個時候在這個時候特首選舉的計劃是維持不變的，即是說那個提名期會是在2月20日，而這個投票日就是3月27日。但正如我說，有一件事我要澄清，就是由於那個嚴重性和最新這一波疫情的速度，我們要不斷地去檢視這個狀況、調整措施和尋找額外的幫助，所以我也不可以就是排除是任何一個可能性的。現在我希望你就記得我曾經是這樣說過，所以我不會接受咧，就係話我嘅立場改變咗。其實呢樣嘢咧，係體現翻我嘅承諾，就係我會不斷繼續咧，係去檢討個情況啦，同埋調整措施啦，同埋政策啦。而且咧，就係咧，就住對於香港最佳嘅利益啦。咁引用呢一個緊急規例咧，唔係一個簡單嘅決定，但呢個係就住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係能夠符合到咧香港整體嘅利益嘅。咁啊，第二個問題。就是一個非常之合理的一個問題，當然我沒有水晶球，我不可以保證就是說去到二月頭當這個提名期再開始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有新冠疫情的個案在香港。 But we still have about 6 weeks。 但是當時我們仍然有6個星期去抗疫，我們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其實每一天都是得到他們的支援的。 亦都有係收緊我哋嘅措施，一啲比較果斷嘅措施，因為我哋咧得到中央嘅適時支持，所以我就係仍然樂觀㗎。我希望大家仍然係有信心同埋樂觀，我哋係能夠戰勝呢一次嘅公共衛生事件的。咁無論話係今次嘅新冠疫情，或者係2019年下旬我哋見到嘅嗰啲係社會不穩啊、暴亂等等，我哋都可以。 夏寶龍主任支持。佢哋幾位咧都係非常之關心香港嗰個疫情嘅情況啦，亦都為我哋做咗大量嘅工作嚇。咁所以早前即係上個禮拜嚇，即係新春假期之後咧，即係內地嘅新春假期之後咧，特區政府提出咗一系列嘅要求咧，我得到係四個字嘅，照單全收，即係話只要特首。或者係特區政府認為呢一樣嘢，無論係人力資源專家係幫到香港咧，中央一定會全力支持。咁事實大家都睇到啦，我相信每日你都會睇到咧，係有啲中央嘅力量咧係嚟咗嘅。昨天咧我就迎接咗廣東嘅一啲嘅專家啦，同埋有流動嘅核酸檢測車啦，我相信聽日啊，好似頭先樂慧玲主任都睇㗎啦，就提咗咧，就話好快咧，我哋有內地嘅助力咧，開始喺一啲土地上係建設一個臨時嘅隔離設施，或者你叫方艙醫院嘅設施啦嚇。咁呢啲全部都係中央助力，令到我哋可以喺好短時間咧係提升咗我哋喺各方面嗰個嘅能力嘅。內地專家今早咧應該係同陳肇始教授開會，但我未收到報，因為我成日都做緊其他嘢，未收到報告。但係咧就我係好感激佢哋，因為佢哋真係係專家嚟嘅，係國家裏面嘅專家啦。但係我好希望咧就我哋再可以邀請一啲咧係喺治療方面嘅專家，因為琴日嚟咗咧嗰啲係公共衛生防控疾病嘅專家。但係由於而家我哋長者嘅染疫嘅人數都多啦嚇，咁我哋都希望喺治療重症嗰方面咧，能夠內地嘅經驗可以俾我哋學習嚇。你又提到關於政府各個部門嘅配合啊、合作啊嘅情況啦，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其實我嗰日都講咗一個嘅，我要澄清嘅咧，就係出邊好多謠言。就話個政府咧都唔係齊心嘅，有啲人咧就做死，有啲人咧就冇嘢做嚇，有啲人對著幹真係唔係。我每日差唔多我都喺前線睇住佢哋每一個嘅行動，大家都係好齊心咧咁樣嚟到去抗疫。包括每晚大家見到啲圍封強檢，每一個圍封強檢係要幾百個。同事的力量嚇，咁嗰啲已經唔係淨係嚟自房屋署啊、民政事務署啊，咁有一啲真係叫做做寫字樓啲部門，譬如稅務局啊，或者係政策局嘅同事啊、政務官啊，都落曬場咧嚟到去做呢啲嘅工作噶啦。咁所以係全程投入噶啦。你如果留意咧，早前同內地五個對接嘅工作小組咧，我都係分派咗俾五個局長。因為如果全部都擺曬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係冇得做嚇，咁所以有啲人又懷疑點解呢個局長做呢樣嗰個樣嗰樣，咁我都要考慮第一佢嘅經驗啦，佢可以動員嘅部門係咪配合到佢嗰個工作啦，同埋第三咧，佢而家自己範疇裏邊有冇一個即係有冇一個能力去做啦嚇，咁所以保安局局長雖然唔係五個對接小組，但佢就係負起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而家我哋去租借咗翻嚟嘅酒店啊，其他嘅設施做社區嘅隔離咧，係全部由鄧炳強局長咧嚟到去統籌。所以換句話說，喺呢啲檢疫唔係檢疫做社區隔離嘅酒店裏面嘅運作，全部係由保安系統做緊。咁所以佢亦都招募咗好多嘅退休嘅紀律部隊嘅同事翻嚟幫手啦嚇。咁至於邱騰華局長，因為佢商務，佢對於呢啲貨物嘅往來咧，亦都係比較熟悉嚇通關。 咁所以亦都係俾邱局長咧，就係負責咧係有關醫療物資，無論係呢個快速嘅抗原啊測試包啦嚇，或者係有關於口罩啦，或者其他嘅醫療物資咧，都係由邱局長咧負責。佢負責唔係單止淨係同內地嚟咗嘅貨點樣管理、點樣分發，都係邱局長負責。咁呢個先至能夠有效率啊！啊，即係我哋要每一個局長你自己係負責啊，你做得唔好我就問責，咁樣嗰個效果先出嚟嘅。另外有亦都有一個部門啊，好好啊，今日咧做咗啲新嘢啦，就係港台。港台今日開始咧，二月十八日開始咧，就係第電視32台咧，成為一個抗疫台嚇，即係成日都不斷有抗疫嘅知識啦、抗疫嘅新聞啦，甚至會訪問一啲喺抗疫前線嘅朋友啦，等佢哋分享一下經驗啦。咁所以我喺呢度再次澄清，我哋係政府係無分彼此，上下一心嚟到去抗疫。多謝。 係問多最後一位後排嗰位女記者。 Last question, please. The lady at the back, Chief Executive, greetings. I'm from Economic Daily. 即係其實連日嚟都見到疫情嗰度係好多小朋友同埋長者係要喺公立醫院出面等候入院啦，亦都要喺户外露天嘅地方接受治療啦。其實你作為特首，即係有咩感受睇到呢一啲即係新聞啊消息咁樣啦？同埋你啱啱提到話可能會做幾次嘅全民檢測，會唔會有計劃即係可以詳細透露一下係幾時開始做啦？如果隔離設施是不足，醫護人手又是不足的情況之下，即會不會推行上有困難啦？同埋即多日嚟的確診嗰個疫情的情況都是即係好嚴峻啦。一路以嚟即都好多話冇病床呢些設施，其實即想問翻究竟即真係實際香港幾時先至可以有多啲病床可以安置翻而家萬幾個等候入院的病人啦？唔該。 第一咧就係、是、過去幾天係出現咗喺幾間嘅公立醫院有一啲候診嘅長者係需要喺醫院出面一啲帳篷裏面喺度等候入院咧，呢、這個係非常之唔應該嘅，亦都係唔能夠接受嘅。如果你有留意咧，我啱啱亦都出咗一個 post 啦，我形容咧係好令人心痛。亦都令我作為行政長官咧，好擔心究竟出咗咩事嚇。我完全明白今日醫院咧係承受緊好大嘅壓力，醫護人員咧係疲於奔命啊，有啲真係一更咧15-16 個鐘頭咁喺度做。咁所以喺兩日前嘅夜晚咧，其實我哋已經有一個行動嗱，當時係講緊廣華醫院有一個行動咧，就喺附近揾咗個社區會堂。是做一個臨時的接收的中心，起碼有瓦遮頭啦，係咪老人家？咁但當時的醫療嗰個就認為我都要睇咗呢啲老人家先，咁所以嗰晚未能夠啟動呢、這個本來都是準備咗嘅行動，我甚至連保安局局長同埋消防處長都準備就緒嚟到去接噶啦嚇。咁所以每一個行動咧，都是落到地嘅時候咧，係唔係完全可以規劃得到？因為好多各式各樣的情況。咁但係我昨天已經係好清楚，就係要求呢種情況必須要喺今日解決嚇。咁所以而家做緊嘅手段咧，就唔能夠全部都係靠醫管局，因為佢真係已經係疲於奔命。咁所以就係用緊其他嘅方法啦。正如我頭先所講，第一咧就係好多呢啲長者係安老院去嘅嚇。咁我哋已經由社署，你話我哋即係提點佢好，或者訓斥佢好，你唔可以隨意將一啲身體冇乜問題嘅老人家就 call 白車送曬去醫院嚇。而且第二咧，如果有啲喺醫院嘅長者已經可以出院，你要接翻去嚇。你唔夠能力，社署可以幫你。咁你所社署已經特別為呢啲院舍提供物資啊、口罩啊、快速測試包啊。甚至俾多啲錢都冇問題嚇，咁所以一定要喺個源頭幫手解決。就係呢啲安老院唔可以送太多嘅長者，據說而家又係送咗好多去我幾間醫院嗰度。另外，如果真係去咗醫院咧，即係第一時間要將佢哋擺喺室內嚟到分流好，或者係治療好。 咁就係要褪翻啲人手啦。即係如果而家喺咁多間醫院裏邊，有啲已經好穩定，唔係長者啊，佢係新冠病人，咁你咪褪佢出嚟去我哋啲即係隔離酒店啦嚇、啊。你可以褪佢出嚟去竹篙灣，竹篙灣到而家都可能仲有位喺度嘅嚇。呢、這個你話叫走位好咩都好啦，大家一定要每人行多一步，好努力去騰出一啲空間去俾呢啲長者進入去室內等待治療。第三咧就係好似我哋兩晚前嗰個嘅行動，就係揾一啲社區中心，揾一啲非政府機構大樓裏邊啲大堂，有啲有禮堂啊嘛，我哋就將嗰啲改做臨時嘅中心，起碼啲長者可以去嗰度。即係嚟到去暫時等待啊，亦都可以由醫務醫院管理局派出一啲醫務嘅人員，即係外展式咁去嚟到喺嗰個新嘅臨時嘅中心裏邊咧，去睇住啲長者。所以我可以喺度講咧，呢個現象係唔能夠接受，我哋一定要解決佢嚇。但係解決嘅方案係要大家齊心嘅。大家都不肯行多一步呢，咁我個難度就更加大。但係特區政府責無旁貸，我哋一定會責，我一定會責成有關嘅部門同埋醫院管理局呢，盡最大嘅努力呢，係解決呢個問題。第二個關於全民嘅檢測呢，我哋而家做緊細化嘅方案，因為正如你都提出啦，係一個非常之龐大、非常之複雜嘅行動，負責嘅人呢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咁你又會問啊，都唔拉更嘅，點解會政制內地事務局？咁因為佢有能力啊嘛。曾局長嘅能力咧，就係第一，佢曾經做咁大型嘅選舉，喺同一日，係咪？12月19日同一日，我哋係曾經籌備過俾幾百萬選民喺同一日出嚟，去600多个站、6000多张派票台嗰度攞票去投票。咁所以如果一個接近嘅規模去做檢測，只要有人手，只要有場地，不能夠話做唔到。咁所以而家曾局長就處理緊呢樣嘢。咁當然曾局長另一個強項咧，就係入境，就係身份證嚇。我哋真係諗緊咧，如果要強制咧，可能係要用到身份證，就唔係分區做啦，因為分區你都保證唔到啲人會出嚟嘅。我哋今日每次落去做嗰啲圍封強檢咧，都起碼有10%係敲門都唔出嚟嘅，即係或者冇人啦，或者佢根本唔出嚟嚇。咁所以如果要徹底啲做一個全民嘅強檢咧，要有一個更加好嘅工具嚇。咁香港居民身份證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咁但係呢啲全部係需要細化，但喺細化嘅同時咧，另一個能力要提升就係你講啦。隔離嘅設施，你猛去早發現，原來冇得早隔離，咁都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啦。咁所以而家呢嚟緊呢10日8日咧，就係要盡快去提升我哋嘅隔離嘅設施。咁而家嘅隔離設施咧，就包括有竹篙灣嘅3000多个單位啦，包括係3座公屋將會係改造呢啲臨時隔離嘅設施，另外3000多个單位啦。包括我喺度好感謝酒店業界喺我同佢哋視頻會議之後咧，昨天俾咗我哋一個非常之正面積極嘅回應。而家係應該有成20000个酒店房，咁所以20000个加2-3000，即係有26000-27000。而同時間咧，中央係會幫我哋起呢個好似方艙醫院嗰啲臨時嘅隔離嘅設施，咁所以我哋會盡量。準備曬呢啲隔離嘅設施，嚟到去應對一個全民強檢之下多發現咗嘅感染嘅個案。咁所以呢啲唔係一定係病床嚟嘅，可能係床嚟嘅啫。因為隔離設施咧就係酒店房嚟啫嘛。因為入去隔離設施嘅咧係冇病徵或者病徵非常之輕微嘅確診嘅個案。而事實上，唯一一樣嘢比較幸運咧，就係 Omicron 到今日為止咧，照我所知咧，即係重症嘅係唔多嘅。不過即係一涉及到長者就好擔心啦。但係整體個重症咧係唔多嘅，咁所以係只要有呢啲喺社區嘅隔離嘅設施咧，係唔需要進入去醫院嘅嚇。咁呢個係而家我哋嘅抗疫嘅策略。 你話好難，係一樣都好難。不過我可以同大家講，我哋一定會迎難而上，因為香港過咗呢一波咧，我覺得香港嘅前景仍然係非常之非常之美好嚇。而我哋都真係爭取喺未來，希望真係兩個月可以控制咗疫情，咁我哋可以做翻本來喺2022年需要做嘅嘢啦，包括25周年嘅回歸嘅慶祝啦，包括粵港澳大灣區本來呢幾日咧係頒布規劃綱要3周年嘅重要日子啦，我哋本來有好多座談會啊，有好多交流會咧都要進行嚇，咁所以我哋有信心，只要市民配合同埋支持咧，就係係好有機會可以抗擊呢個疫情嘅。不過既然講到市民嘅支持咧，我喺呢度再次呼籲。市民一定要在呢段時間咧，盡少外出嚇，因為每一次他哋去出外咧，即係離開屋企咧，或者有社交活動咧，就係多一個感染嘅風險。咁啊，令到我哋嘅確診個案咧，真係居高不下。咁所以請大家忍耐一下嚇，就盡量係唔好出街啦。第二個咧就係、是、如果請咗外籍傭工，請你盡你最大嘅努力呼籲好或者係支持你嘅外籍傭工留喺屋企。上個禮拜我哋見到嘅情況係好擔心嘅嚇，即係喺星期日仍然有好多外傭咧係聚集嚇。我喺呢度講咧，喺呢個星期日我哋嘅執法係唔會再仁慈噶啦。如果見到任何人包括外傭咧係違反咗限聚令，係兩個人嘅啫限聚令，我哋就會發告票，告票係10,000元。是提升了10,000元，我們先在這裡講明就要嚴格執行這個限聚令。第三個需要呼籲就是打針，近日打針的情況是理想的，不過仍然是需要努力。我都希望在這個月底，即是還有10日左右，我們能夠達至合資格人口不包括11歲及以下的小朋友可以打到90%。昨日已經是84.9%了，所以是有機會的。有時候我們看似沒有機會做到的事，只要大家定下目標，全力以赴，迎難而上，是做到的。所以如果2月底我們見到一個90%的數字，下一階段的防控疫情的工作就有個底了。另外就是長者，長者都是很配合的。我們在短短這一波疫情開始到現在呢，70歲或以上的長者已經是去到60%了，80歲以上的長者都是超過40%。繼續努力就打針，我就相信我們以後的抗疫的工作會更加有基礎，亦都可以令到延遲了的行政長官選舉可以順利舉行。多謝大家， 今天記者會到此為止，唔該曬大家。 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刚刚我哋为大家转播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嘅行政会议举行特别会议，批准用紧急条例将原定由3月27日举行嘅第6届行政长官选举押后到2022年嘅5月8日举行嘅。咁因此咧，原定喺2022年2月20日开始嘅选举提名咧，亦都会押后到4月3日到4月16日嘅原因咧，就系因为香港面对抗疫最严峻嘅局面，而特区政府咧系要集中力量应对疫情，不应分身及不容有失。咁另外咧系林郑月娥亦都话咧，就系今次引用紧急条例咧，理据相当充分，因为毫无疑问，香港而家系处于非常危急嘅状况嘅。咁佢亦都话咧系呢一个嘅决定咧，已经系向中央会报，并且是得到中央同意的。我们听记者会的直播到此为止，一阵间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3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3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繼續翻嚟香港一台，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嘅關偉咁啊！行政長官宣布咗咧，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咧，將會押後到五月八號舉行。 係啊，其實近日咧已經喺呢個報章裏邊，或者好多嗰啲政界人士已經提出咗呢方面嗰個諗法出嚟噶啦。咁可能呢段期間咧，就行政長官要同中央嗰邊溝通，一路就未有正式正式。咁終於咧喺今晚六點半咧。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就出嚟公布呢件事啦。 嗯，好，嗱，不如咧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咧民建聯嘅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咧李慧瓊同我哋傾傾嘅。李慧瓊你好， 係李慧瓊， 大家好， 係點樣評議今次呢個嘅決定咧？押後行政長官選舉， 我相信都係抗疫壓到一切嘅自然嘅處理啦，因為事實上而家選舉。无论是参选人啊或者其他竞选工作都冇办法进行，而亦都是社会亦都是期望先做好抗疫防疫工作，咁所以我认为行政长官嘅押后选举咧都是一个恰当嘅处理咯。 另外一个咧就是今次是引用紧急条例嘅，咁其实即系之前亦都有论者就话咧，可能会唔会由人大咧去到处理系咪押后选举呢个问题？咁但系今次咧就用咗紧急条例规例咧去处理呢个嘅情况，你又点睇呢一个嘅条例嘅引用咧？ 我相信而家都系一个紧急嘅情况啦，系嘛？咁因为疫情系好严峻，咁而家要抗疫，咁亦都系要紧急处理行政长官嗰个选举安排。咁所以如果能够喺本地立法上处理，咁我认为都系恰当嘅。咁就本地立法能够处理先处理啦，系咪？如果真系一啲系本地上处理唔到嘅，咁就要需要尋求人大嘅決定，或者係喺人大嗰個層面去用法例嘅工具去做咯。 喺個法理基礎上面，你又點睇咧？嗱，因為根據即係亦都有湯家驊啦，即係佢亦都講過，就話由人大咧做決定咧會較為穩妥。咁但係剛才喺個記者會入邊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都有提到啦，係之前咧終審法院亦都就住緊急條例嘅應用咧係作出咗一個裁決嘅，認為咧緊急條例嘅應用咧係屬於一個即係合憲嘅做法嘅。咁嗰個就係講緊咧係。2020年12月21日终审法院的裁决，当时五位法官一致裁定紧急条例是合宪的。那你怎么看今次引用紧急条例这个法例的基础？ 第一就事实上紧急条例之前已经裁定了是合法合宪，这个第一个背景和基础。第二我想在押后行政长官选举上，大家都会相信是特首都是同中央充分沟通的啦。咁其实我第一我亦都唔相信会有一个挑战喺度啦。咁就算真係挑战，咁其实最后中央以至人大都系会系同意呢个决定。 咁你觉得喺5月8号选举结束之后呢，新即未来嗰个行政长官呢，系咪够唔够时间去组班呢？ 咁夠唔夠時間早班啊？其實從來早班都係緊張㗎啦，你問我。咁就如果再押後，咁梗係緊張啲啦。咁但係喺而家疫情情況底下，緊係要處理疫情先啦。咁亦都係每日咁樣幾何級咁上，大家都係觸目驚心。而且你處理唔好疫情，你其實做咩都做唔到，我都唔好講早班。 但係會唔會對於下一？个当选的人士咧，佢个时间真系会比较仓促啊，因为讲紧今届政府的任期就系去到6月30日啊嘛，即系话5月8日到6月30日咧，佢大概系接近 两个月， 唔够两个月嘅时间啦吓。 我谂我哋都系喺现实环境里边做决定嘅，系嘛？咁即系其实。 真係闖住一啲，不過都係有辦法去處理嘅。 好，你覺得原能處理好，好多謝你曬你，李慧瓊傾到呢度，唔該曬嚇。李慧瓊咧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民建聯主席嘅嗱。咁頭先阿關慧也都講過咧，就係因為選舉咧，如果押後到5月8號咧，其實距離6月30號咧就剩翻唔夠兩個月。嘅時間，咁不過咧，特首剛才喺個記者會入邊啦，亦都話即係點解係五月八號咧？佢哋亦都考慮過好幾個嘅因素啦。咁其中一個咧，亦都係考慮到應該咧都第一就係要令到成個嘅選舉咧達至公平公正啦。咁所以咧係押後咗嘅舉行日期咧，仍然係令到候選人咧有21日咧係做競選工作嘅。咁此外咧，佢亦都話啦，即係仍然即係相信咧，五月八號舉行選舉咧，下一任嘅當選人亦都會係夠時間嚇，即係當選嘅嗰一位嘅人士仍然會係夠時間咧去做班嘅。 冇錯，咁但係喺呢個揾即係揾到足夠嘅人去提名佢咧，嗰度亦都係有14日嘅時間俾佢哋做嘅，因為係會由4月3號開始提名到4月16號。 咁佢再三强调呢，就係引用緊急法呢去押后选举呢係符合公众利益嘅。咁因为佢亦都预计呢，即係疫情可能要到两三个月呢先至会稳定嘅。嗱，心机旁边听众朋友大家点睇呢？咁特别就係、其实都点睇今次嗰个疫情啦，因为头先喺个记者会入面呢都唔少传媒关注到我哋点样应对疫情，譬如係全民嘅检测嘅工作点样开展呢？1872311返嚟再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行政會議批准引用緊急條例，將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和選舉日期押後。林鄭月娥傍晚在記者會表示，行政會議今日舉行了特別會議之後，批准原定3月27日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日押後至5月8日，而原定在星期日開始的選舉提名期押後至4月3日至16日。林鄭月娥說，本港面對抗疫兩年以來最嚴峻局面，形勢危急，政府要集中力量應對疫情，不容有失，同時亦符合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她又說，並非第一次因為疫情押後選舉，在前年七月亦曾經引用緊急條例將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押後。本港新增36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大部分是本地感染，另外有大约7600宗初步阳性个案，确诊和初步阳性的总数连续第三日过万宗。医管局说，正是陆续腾空医院室内的地方，安排在户外等候的病人进入室内，目标今日之内完成。局方说，天气会持续寒冷，不忍心见到长者在户外挨冻等候入院，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将他们移到室内。医管局又说，现在最欠缺的是人手，已经透过兼职办公室邀请私人医生协助，并且呼吁公众不需要将物资送到医院。卫生防护中心说，收到30宗院舍院友或工作人员确诊，疫情至今有150间院舍出现院友或者是员工受到感染。政府昨日宣布调整隔离检疫准则，无病征的病人若果未获安排入院，检测呈阳性起计的14日后再检测呈阴性，就可以离开家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第14日的检测可以用抗原测试确认。他說，世衛方面提到10日已經可以離開隔離，本港希望更穩陣，所以採取14日，如果不放心，14日後再到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取得陰性結果再翻工並沒有問題。醫管局表示，隨著調整出院準則之後，相信病人住院日數會減少，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有一则抗疫快讯要同大家读读先。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石硖尾美汇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请大家留意啦。咁啊，关伟啊，继续翻翻嚟啦。咁刚才咧，我哋就为大家转播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记者会，她在会上就宣布将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的选举期押后到2022年的5月8号，而提名期也都由原定的2月20号开始押后到去4月3号到4月16号举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集中力量应对疫情，特区政府就不应分身身同埋不容有失嘅，咁今次咧佢系引用咗紧急条例规例咧，由行政会议即系通过就批准咧用紧急条例规例咧系将呢个行政长官嘅第六届行政长官嘅选举日期咧系押后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就系嚟自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啊叶刘淑仪嘅叶太，你好。 你好，你好， 葉太， 系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评议一下今次押后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呢个决定咧？你有啲咩评议啊？ 其实呢几日我都有表达我意见，就我觉得系应该押后嘅，因为嘅疫情非常严峻啦，政府应该系首要处理疫情吓，即系搞选举咧就要放埋一边嘅。就算候选人嚟讲啊，喺而家咁嘅情况，你都好难话吓去。搞搵人站台啊吓，去会面啊，介绍政纲啊，见记者啊，咁都唔方便啦，系咪？咁甚至政府都话会展可能拎出嚟做隔离啦，系嘛？咁所以咧就我觉得系应该押头嘅。问题用乜嘢法例去押头嘅啫？咁较早前即系呢几日嚟，坊间咧有讨论啦，话可以用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11条啦，就如果冇人合法提名咧。就可以押后42日啦。咁但系咧就系、是、要冇人合法提名喎。咁啊好似被动啲啦咁。咁啊同埋政府都考虑过，如果要延后咧，就应该喺提名期开始之前，堂堂正正咁话俾人知啦，系嘛？因为有啲人系谂住报名噶嘛，系嘛？咁啊符合程序公义多啲啦。咁啊终于决定系主动出嚟讲。咁揀五月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政府咧都有信心咧，今次有中央政府嘅無限量嘅支持啦。今次就唔係淨係話壓低呢個第五波，係希望斷尾嘅，係希望可以壓低呢個直頭係終止呢個疫情嚇，等我哋生活恢復正常嘅。咁有信心五月應該做得到啦嚇。咁如果萬一做唔到，仲可以再壓頭到六月嘅，不過咧就比較問水啲啦嚇，因為就算個候選人啊個班底已經心裏有數啊，係嘛？即係可能有志嘅人、有志參選嘅人，佢都有班人跟佢噶啦，嗰啲人都想出嚟噶啦，係嘛？即係個班底唔係咁大問題，但係你就文書上去中央政府，你都要時間噶。咁同埋如果有啲新人，咁你都要做一啲。資格審查各樣噶嘛，係嘛？咁所以六月咧就唔理想，咁政府咧就決定係五月八號啦。 不過就算係講到五月八號咧，同六月三十號都剩翻即係唔夠兩個月嘅時間喎。咁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就算係早班啊、文書啊各方面，咁同埋可能亦都有一啲嘅交接工作咧，要處理都唔定嘅。咁當然而家我哋唔知個情況係點啦。咁究竟五月八號會唔會係一個即係都已經係最盡嘅一個可以褪嘅日期咧？剩翻個零月俾佢去到早班又夠唔夠咧？ 嗱，讲到交接咧，我睇翻啲条例咧，根本我觉得目前嘅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啊，喺选举日同下一届下任期咧，有几个月嘅空间，其实唔理想嘅。你睇人美国都系11月选到，11月就上任啊，系嘛？即系要成3个多月交接期，其实系唔理想嘅。呢个将来都要谂下，系应唔应该系点样修改下？咁如果係參選嘅人咧，都係有翻上下政務經驗啦。我諗都冇可能一個完全對政府陌生嘅人 可以嚟成功攞到提名啦。咁啊，五月八号咧，应该都足够时间嘅。 嗯，咁即系话你都对于呢个疫情喺嗰个时候缓和咗落嚟，甚至乎你话斋系完全解决咗，你系好乐观嘅。 即系我觉得一定有咁嘅决心啦，系嘛、 嗯？ 即系我香港人都已经折腾咗两年啦， 嗯， 大家都系好无奈，系嘛？就好多人嘅感觉就系点解冇一个 end game 即系话冇一个路线图走出呢个谷底咧？咁我谂政府今次既然有中央大力支持，应该系将佢终结啦。 叶太，不如又顺带即系倾一倾啦，有关于中央援助香港咧对抗疫情嘅问题啦。咁头先咧喺个记者会入边都唔少传媒啊，反而都比较多关注咧呢个项目嘅，特别就系譬如全民检测啦。咁政府都话即系会系要做紧一啲嘅筹备功夫啊等等嘅。其实你自己嘅设想，你觉得其实特区政府应该大概用几多时间去做呢个筹备功夫，然后推出呢个全民检测？你自己对于全民检测应该点样推行，又有啲乜？建議呢， 全民檢測呢我一直都是支持的，不過也都明白政府呢認為需要的資源是很多、你要化驗室啦，你要人採樣啦，你要地點啦，是不是？如果你要快點做完，你要很多地點啦，你也都如果是檢測到很多人是確診的，那你又要治療啦、隔離啦，要很多這些設施，所以政府素來都是猶豫的啊！亦都驚市民接受啦，咁但而家嘅疫情嚴峻到咁咧，老實講，你追蹤都係冇用噶啦，係嘛？就算你而家即刻話請大數據中追蹤都冇用噶啦，你一定要用一次，唔止一次啦，即係政府係會做唔止一次啦，去檢測揾到要切斷嗰個隱形嘅傳播鏈啦。政府好有決心，我諗佢等嗰啲所有呢啲配套工作做準備好就會推出㗎啦。咁你而家都見啦，就是、內地已經提供咗巨型嘅流動核酸嘅檢測車啦。咁呢啲冚唪嘅資源都嚟緊支援我哋。 嗯哼，咁至於全民檢測嘅時候，需唔需要禁足？你又點睇咧？ 我相信政府係會盡量避免禁足嘅，因為比較難實行。至於細節點咧，就我冇參與，亦都唔方便評論。等政府宣布啦，我諗佢哋係密鑼緊鼓咁做，一準備好就宣布。 好多謝曬你，葉太傾到呢度啊，唔該曬。葉劉淑儀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新民黨嘅主席嚟嘅。咁啊，剛才啊關偉即係葉太佢就講到啦，行政長官選舉咧，以往就係三月底舉行啦，咁然之後七月一號上任啦。咁佢覺得反而即係剩咁多個月咧，就未必係太長。即系未必系太理想，即系长咗啲嘅。佢亦都举咗个例子啦，就系、是、美国嘅总统选举咧，就系十一月举行。其实咧，美国总统咧就系一月就会上任噶啦。咁系啦，咁相对就系嗰个嘅时间咧就短好多啦。咁样咁，所以佢认为就算我哋而家系五月八号咧先至举行行政长官选举咧，即系下一届嘅行政长官嘅上任日期就系七月一号啦。咁唔够两个月，但系佢觉得都冇问题嘅。 佢觉得够时间可以做。因为之前他们应该可能有兴趣竞选或者甚至当选到的人呢，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那个班底的问题。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咧一啲同疫情相关嘅问题啊。咁我谂特别咧都关注到咧，就系近期咧有比较即系显著嘅一啲嘅个案咧，系对于孕妇嘅影响嘅。咁其实亦都有一位嘅女士啦，即系佢分娩之后咧情况系转差，就需要插喉喺深切治疗部嗰度留意个情况。情况就系危殆嘅，咁但系佢就都颇为年轻啊，就系28岁嘅啫。嗱，咁啊，究竟孕妇如果感染咗即系新冠病毒嘅时候，个影响会系点样咧？特别系对个婴儿嘅影响又系点咧？1872311，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呢一个话题。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Facebook 改名做 Meta， 带出了 Metaverse 元宇宙这个概念。什么是元宇宙呢？简单来说，就是透过虚拟实境眼罩进入一个虚拟的社交媒体，你可以在里面认识朋友、玩游戏，甚至乎做事赚钱，当然都可以消费啦。还未想得明白，看看这三套电影的简介可不可以帮到你。 第一套电影是由史提芬·史匹堡在2018年执导的《Ready Player One》挑战者一号。故事讲述在2045年，大部分人为了逃避现实世界的混乱，投入了虚拟的网络世界 Oasis。玩家可以利用一个自设的身份，在虚拟世界入面玩游戏之外，亦都可以同元宇宙的朋友共同创造另一个虚拟世界。挑战者一号这套电影的设定最贴近现在不同公司所提倡的元宇宙概念。有看过这套戏的朋友大概都会明白为什么现在元宇宙会大热。而2009年由詹士金马伦执导的阿凡达电影就讲述2154年人类为了拿到潘朵拉星球的矿产资源开发了阿凡达计划，利用人类和纳美星人的 DNA 培植了阿凡达，并且由现实生活中半身不遂的主角透过机器利用思想操控阿凡达。主角化身成为阿凡达，连已经失去知觉的下肢都可以在阿凡达身上重新动起来。现实生活中，神经工程学早已经应用去到复康科技上面。虽然阿凡达只是一套小说，但日后神经工程结合虚拟实境出现在元宇宙都绝不为奇。第三套就是由1999年开始上演的 Matrix 22世纪杀人网络三部曲，绝对是科幻电影的经典。电影讲述主角 Neo 在身处的世界是一个超级黑客，被唤醒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活在由 Matrix 控制的虚拟世界里面。地球人类自诞生那一刻开始就因为 Matrix 提供能量，这个或者都是元宇宙发展的最终版本，亦都警惕了世人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都需要密切监管。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谷爱凌勇夺金牌，替国家队取得第八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关伟啊，头先我哋都有大概简介过啦，关于咧孕妇咧确诊新冠病毒嘅情况啦。因为咧，其实过去两个星期啊，就超过成60个孕妇咧系确诊咗新冠病毒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超过咗第五波疫情咧之前嗰两年啊，总共有50个嘅孕妇确诊咧嘅总数嘅。咁亦都即系要留意啦，就系之前咧就系话即系确诊孕妇嘅情况咧系比较稳定，咁但系我哋如果睇翻咧，寻日嘅疫情嘅记者会啦，亦都有讲过咧，有一位28岁染疫嘅产妇咧，喺生产之后啊嘅情况系转差，需要插喉咧，并且喺深切治疗部度留医啊，目前咧情况系危殆嘅。嗱，咁究竟啊，即系孕妇如果真系确诊咗新冠病毒嘅时候，个影响会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专家同我哋倾倾啊，就系中文大学妇产科学系的教授潘超仪在这里。潘超仪教授你好。 是潘教授。 是。那不如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讲呢，其实新冠病毒特别是今次的 Omicron 对于孕妇的影响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呢新冠病毒孕妇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时候，它病征其实跟一般人都相约，都是发烧喉咙痛等的。但是他们会比一般人更容易发生新冠病毒的严重的并发症。都提醒回到孕妇会有机会更易早产，当然早产就会影响 BB 的长期影响的。亦都见到一些孕妇有高血压甚至宫内死亡的风险都会增加的。染疫的机会亦都会有机会传过给 BB 咯。 但有没有说新冠病毒的品种呢， Omicron 和 Delta 或者是其他的新冠病毒的品种呢，对于孕妇之间是有一个差别性的影响呢？ 暫時其實都 data 都係仲係儲緊嘅。咁當然相信好不久將來就會儲夠 data 就分享俾大家。但係我相信其實嗰、那個唔同 mutation 嘅情況底下咧，孕婦嗰、那個擔心都係。都差不多都是擔心有嚴重的併發症啊，有機會相關的一些妊娠的併發症的。 嗯，但本身可能已經有一些孕婦呢，他們有一些因為懷胎而有的病症，譬如你剛才所說的妊娠的病症啊等等。那即是是不是如果他們感染了新冠的時候呢，會是令到這些的情況呢是更加加劇的，譬如妊娠白血病等等的。 基本上其實如果一些孕婦沒有這些相關的沒有一些的妊娠的併發症的時候，那其實他感染咗新冠病毒都會令到佢有高血壓啊，有妊娠毒血症啊，BB 可能成長唔理想，甚至宮內死亡都有呢個風險嘅。 嗯，咁有冇話即係如果佢感染咗之後咧，佢嗰個嘅風險會係加多咗幾多倍咧？ 似乎我哋講緊邊個併發症啦，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就大概如果宮內死亡嘅風險會增加50%啦，咁早產嘅機會亦都增加2-3倍嘅。 嗯，有冇啲人可能比较关注呢，就是孕妇感染咗新冠病毒呢会唔会传俾个胎儿啊，呢个有冇研究啊？ 有呢、這个数据嘅，咁世界性数据都喺度嘅，咁其实呢染病嘅孕妇有机会传嗰个病毒俾 BB 啦，咁垂直传播俾 BB 个风险大概係 1-3% 嘅，咁至于对 BB 嗰个有乜长远嘅影响就有待观察啦，咁但係好彩地过往嘅两年里面我哋都冇见到有垂直传播呢个情况嘅。 嗯，咁即係话嗰个 BB 可以正常生产㗎。 当然视乎那个孕妇佢染疫咗之后佢个情况啦。咁如果情况许可之下，其实係可以自然生产嘅。但係如果有其他原因啦，譬如话佢感染之后佢个病情係好严峻嘅，佢呼吸係好有困难嘅，而觉得安排顺产係唔适合嘅，可能就要安排剖腹生产啦。 嗯，因为之前呢根据医管局的资料啦，确诊的孕妇的情况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咁但是昨日就出现了即是一个呢就是生产之后转差的情况，亦都需要插喉啦，同埋深切治疗部留医啦，个情况就不是太好的。咁你怎样分析这个的个案呢？ 其实就好难话，而家因为太近发生呢件事啦，好难话好俾一个好好嘅分析俾你。咁当然都系提醒翻，咁孕妇感染到新冠病毒就会比一般人更容易有新冠病毒相关嘅严重并发症啦，包括严重嘅肺炎啦，同埋需要重症监护病房嘅。咁提醒翻，除咗怀孕系一个风险因素之外咧，咁其他风险因素就会包括肥胖啦、高龄啊，同埋处于妊娠第三期嘅。咁对于有呢啲额外风险因素嘅孕妇而感染咗新冠病毒嘅话，咁我哋就会密切咁监察嗰个病情有冇恶化啦，同埋会积极咁治疗嘅。 对于呢个孕妇打呢个针，即系接种呢个疫苗嗰度咧，你哋系点睇咧？ 咁其实呢好多嘅研究已经表明咗新冠病毒嘅疫苗係可以降低孕妇新冠病毒感染啦，同埋相关嘅住院、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啦。咁对于同埋比起冇怀孕嘅妇女一样有效嘅。咁亦都见得到额外嘅数据显示到打埋呢一个疫苗係会减低早产嘅发生率啦，同埋减低遗产期死亡嘅风险。咁亦都睇得到好多数据由欧洲嘅药物管理局嘅审查，佢哋都睇得到新冠病毒嗰、那个mRNA 疫苗呢，佢唔会增加一啲好大令人担心嘅妊娠嘅并发症啊，唔会流产，唔会早产，亦冇不良嘅风险。所以我哋都係好建议孕妇甚至係喂哺母乳嘅 婦女去接受呢個疫苗嘅。咁其實琴日亦都有新嘅數據顯示啊，喺美國嗰度有20間兒科醫院啦，佢哋最新數據就係發現，如果一個孕婦懷孕期間係完成兩劑疫苗嘅話，咁對於出生之後嗰啲嬰兒6個月之內，即係初生嬰兒啦，佢哋對於新冠病毒相關住院風險咧係減低60%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其實原來孕婦喺懷孕期間接種疫苗，咁 B B 出咗世之後，佢冇保護噶嘛，咁經過呢個疫苗可以過到啲 抗體 係抗體可以俾 B B 咯，係做到一個保護咯，係啦。 嗱，刚才都有提到啦，即係如果孕妇感染呢，当然可能会影响到即係嗰个病情係更加严重啦。咁但係呢，譬如而家有一啲嘅药物呢係针对佢哋感染咗新冠病毒呢进行治疗嘅。有冇话孕妇适唔适合用呢啲嘅药物去进行治疗嘅呢？ 咁要视乎系需要乜嘢药物啦。咁基本嚟讲咧，如果一个孕妇佢感染到新冠疫苗、新冠病毒嘅话，佢冇需要即刻生产，我哋就会当然平衡佢嗰啲病征啦，有机会就即系对症下药嘅。咁发烧就要去降温啦。咁都要 make sure 佢系如果有需要闻氧气，都要俾呢样嘢佢嘅。咁但系额外会注意到就会俾压力物佢啦，同埋。打薄血針嘅，因為發現感染到新冠病毒嘅孕婦，佢哋血管栓塞嗰個靜脈血管栓塞嘅情況，嗰個風險係增加超過5倍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俾啲薄血針去減低呢個風險嘅。咁對於如果有更加多嘅需要咧，我哋就會同內科啦去溝通，需唔需要俾一啲藥物？佢好似 Remdesivir 嗰啲都係可以俾嘅。其實暫時都冇擔心話孕婦接受呢個藥物後有好大嘅影響。 係啦，所以其實頭先即係亦都有啲人可能會問到啦，譬如瑞德西韋嚇呢一隻嘅抗病毒藥嘅孕婦可唔可以使用咧？ 暫時就我相信係好需要嘅時候就會考慮使用嘅，冇話當然你要問我長期嘅 data 話對胎兒嘅影響有幾長遠，呢個暫時係冇呢啲數據嘅，但係睇唔到話好令人擔心嘅情況咯。 好啊，多謝曬你潘超儀教授，唔該曬。潘超儀咧係中文大學婦產科學系嘅教授嚟嘅。今晚自由風嘅節目時間喺到此為止，唔該曬關偉，拜拜， 拜拜。